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天19:30准时为您播出的博虎点秋香，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大家好，我是玉博。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是作为大家的代班主持，新面孔有没有？那我们这个活力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呢，大家还可以来花椒直播看一下我们博虎点秋香的视频同步直播，是吧？ 没错，第一次跟小美姐搭档，其实我的内心非常的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小美姐人如其名，不仅长得美，声音还好听，让我压力十分的大。没错， 谢谢。但今天我们的玉博虽然年龄比我小，但是老司机要带带我。 没有没有，这个实在是不敢当。今天真的是如坐针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身旁还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嘉宾，就是我的主持。哎呦，真是感觉就是众花捧醋的感觉。对吧？那么今天这位嘉宾呢，其实在上一期节目中也来到过了。 是的， 在那期节目中呢，也是为我们展现了很多的才艺，包括他的爱好特长等等。那么接下来 再今天这位萌妹子是谁呢？她就是可爱的周瑾。欢迎周瑾， 欢迎周瑾， 我们的博虎点秋香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瑾，我今天又来啦。 欢迎我们的周瑾。 欢迎周瑾啊！哇，真是果然。 是的， 又是一朵金花。 就是周瑾不仅长得好看， 没错， 而且你会发现周瑾之前在节目之前言谈举止有一种淡淡的书香气， 书香气 特别适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种故事。 哎，没错，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关于恋爱的一些小故事。周瑾对这些故事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在这里也想给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闲话也不多说啊，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首先来聆听第一个故事，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啊，周瑾呢是一位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的，哎呀，疯狂的迷恋者， 找到同号了。 哎，小美姐平常有没有打过这个游戏？ 其实我也有打过，但是没有特别的疯狂执迷， 是吧？ 不知道一般周瑾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辅助啊，还是 AP AD？ 我是比较喜欢中单法师的， 中单 法 师 比较厉害，还是 哇？周瑾喜欢的话是， 很多妹子都不太敢中单的，总觉得一个人对线， 没错没错。 怕怕的， 终端其实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 是的， 一个一条线路的发育，而且一般的话中间只有一个人嘛，其他两路一般都是有两个人在的，对不对？ 那看来我们的玉博也是王者荣耀的爱好者吗？ 必须的，我跟你，我非常厉害。 人民当中潜藏了很多高手玩家。 没错，但是其实啊，游戏能给我们带来乐趣的同时，也会给我们的恋爱过程之中带来一些小小的困扰，对吧？ 为什么会有困扰呢？ 那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个。 第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就让咱们周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周瑾毕竟也是王者荣耀的这个中毒患者。 嗯， 来，我们先剩下先让周瑾给我们读一下这个小鸡汤文啊。 嗯， 好，我们把这个镜头切给我们的周瑾，让他 好第一个 美丽的面庞来给我们带来这个故事。 那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王者荣耀的。 没错，好，可以开始。 感情里的大获全胜要比赢下一局游戏难得太多了。小新最近特别迷王者荣耀，每天除了游戏就是游戏，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打排位。每次有男生约他出去吃饭都会被一口回绝。有次问起小新缘由时，他耸了耸肩告诉我，恋爱太麻烦，还不如躺在床上打把排位。游戏还有赢的时候，爱情里只有输。小新的几次感情经历都以失败告终。第一任性格不合，总是吵架分手。第二任受不了异地恋分手。第三任对方出轨分手。用小新的话说，早就看透了爱情。不管再怎么海誓山盟，还是逃不过树倒猢狲散的结果。不管再怎么努力过，还是会以失败告终。现在的他单身久了，习惯了独自生活，他宁愿每天活在游戏里，也不愿意再去接触新的恋情。无论对方说多少温暖的情话，也很难再拨动他的心弦。也曾听别人说，为什么要谈恋爱？是酒不好喝，还是游戏不好玩？与其想着怎么让爱情能够走到最后，还不如把时间拿来打几把排位。王者荣耀有输有赢，谈恋爱只有分手，没什么不公平，动了情就别想赢。玩游戏只要尽心尽力，队友配合默契，就能赢得一场比赛。可爱情里，就算彼此都付出了真心，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爱情里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悉心经营也不一定付出就会有所回报。分手的原因也有千百万种，异地、出轨、争吵、性格不合，可游戏不一样。队友为了最终的胜利，永远都不会抛弃你。就算遇到渣渣队友，大不了就是输把排位，掉颗星，赢一把就能补回来。可输掉一个人，就是丢掉了整颗心。有些伤痛一辈子都会记得，游戏输赢都无所谓，至少还能享受游戏时的快感。可如果对方不够爱你，就算倾尽所有精力也没有用。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他想要离开你，上吊也没有用。你看日子山高水长，可谁和谁有来日方长呢？爱情这种事，相爱容易相处难，喜欢很容易，说再见也太简单。游戏可以不畏惧输赢，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可爱情不一样。除了遇见真爱的几率微乎其微，无论多爱对方，最后还是难免失败。就像青铜的水瓶遇到铂金对手，赢的几率可能为零。百战百胜的高手也是从新手一路发育到最强王者。 嗯， 这个故事读完了，它好像有一点悲观的色彩。 是的， 我之前看到这个文章很吸引我一点，因为我们一般会觉得游戏和恋爱会起到一个冲突的作用，而它呢，却是因为无数次的恋爱失败而导致自己 去逃避， 对，去逃避，是只愿意在游戏的沉沦之中找到自己的，好像是一种归宿一样。 其实我们一般看到情侣之间因为游戏吵架，一般都是男朋友沉迷游戏，然后没有时间陪女朋友。 他这是自己沉迷在这个。 对，但这个好像是一个女孩子的口吻，女孩子的视角。说我害怕感情受伤，可能我之前有过不太愉快的恋爱经历。 在她看来，好像游戏中的那些队友好像比她的男朋友更加可靠一样， 所以她已经把自己沉浸到了游戏的这个世界里面。不知道周瑾自己平常玩游戏的时候会是也全情投入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你难过的时候，游戏可以让你忘掉那些伤痛。你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故事里的小新就是这样，就是用游戏来麻痹自己，忘记了伤痛。 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不太赞成这种做法的吧。周瑾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其实游戏只是， 生活中会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吧。 也是 对。 那你是属于那种 相似之处， 你是属于像他这样用游戏来去把自己生活中的不愉快忘掉，还是说你是因为游戏和你比如说你未来的恋爱对象，你会把游戏看得更重要，还是说就是你们俩之间怎么来平衡这样一个关系呢？ 我觉得还是最好他和我一样都爱打游戏。 就一起玩。 对， 生活非常和谐。 没错。吵架了来把游戏吧。 对，在游戏中单挑一下，然后看你俩谁不爽的话就发泄一下你的奋斗，是不是？ 对，然后谁赢了听谁的。 对， 在遇到分歧的时候。 其实游戏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中的调味品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游戏如果占据了你太多的生活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其实我本人就有这样的经历啊，真的，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自己还挺惭愧的。我有时候打游戏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忘乎所以，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可能我有大概比如说打两把游戏，大概因为大家知道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吧，它一局大概有15分钟到20分钟， 其实还蛮快的。 对，不快了，在对的，对 女孩 来 说， 真的不快。你40分钟消失意味着什么？我的天哪！ 意味着无数个夺命连环炮。 哎呦，那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这时候正在参加一波团战，这个时候来电话了，你说我是挂还是不挂？如果我要是不挂的话，那个手不挂，我先捋下。 如果你是继续玩的话，那女朋友着急；如果你这个时候切出游戏的话，完了，你的 队友，哎呀， 该出门报你了。 对，但是你说像我这种比较爱护面子的人 啊，你说队友在这儿，你说四个人，假如我们四个人一起开黑，我一个人退出去了，导致这盘游戏输了。你因为现在这个排位，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想吐槽一下啊。你赢了吧，加一颗星；你输了还会掉一颗星的，对吧？我不会像那种，比如说竞技游戏，我就只要赢了就行。这个你输了还会掉的，你带着你的队友一起掉下去，你自己内心其实是非常崩溃的。 情何以堪呀！所以你就选择了还是顾全队友喽。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失去了一位非常好的 前任了。 对，前任，对，我之前确实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现在内心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要打游戏的话，我一定会提前跟他说，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会打那么2-3把游戏，你稍微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两个人还是需要商量的。 对， 你不能够你不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突然间你就消失了。 对， 这确实是自己的问题。现在我在这里也真的是十分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吧？周瑾，希望你以后在遇到自己的恋爱对象的时候，你们俩也要平衡一下。 其实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对， 但是就是因为缺乏沟通， 真的 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所以说，恋爱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沟通，对吧？只要有沟通就可以化解一切的矛盾，只要有爱就可以宽恕一切的非原则性的错误，对吧？ 其实你说很多情侣，大家可能最后走到不是特别完美的结局，但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儿， 对， 就是一点一点的小事儿。可能今天我觉得我不太高兴，但是我憋着不说，明天又遇到一件小事儿， 日积月累， 对，日积月累，可能觉得是不是我们两个不合适？你哪有两个天生就特别般配的人呢？大家都需要慢慢的， 都得磨合。 是的， 这个问题。探讨的非常的开心，找到了以后恋爱的方向， 讲了一下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两个非常开心。 同时，我也有些释怀了，好吧？这个，那咱们接下来呢，再看第二个故事啊。这第二个故事也有意思，就是现如今吧，男神女神似乎被标签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觉得，哎呀，男神怎么说？哇，有豪车，长得帅， 高富帅。 女孩怎么了？ 白富美。 对，什么这个什么像那些名牌的包，我不太了解，什么 Chanel 啊，还有什么 包治百病。 哎呀，真是，就是这些似乎把这个女神给限定化了。那咱们来 这第二故事呢，也是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真正的女神。 然后，什么是真正的女神呢？ 那让我们我旁边这位真正的女神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好，我们开始听下一个故事哈。 好的。 曾经看到一位知名的博主，在这儿不透露姓名，对这种生活态度的女神诠释得极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让周围的人感到幸福的每一个女孩子。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困境，你都知道如何让自己过得好，活下去。你尽自己所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感。你生活的样子去感染别人，这就是近乎一种神力。不然每一个女神穿得再好看，长得极美，如同精致的画卷，旁人却无法从这样的女孩身上感受到魅力。这充其量就只是一个女生，而非女神。我的朋友 Kiki 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家境不算很好，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自己很努力，去她出租的房间，你就能被她用心生活的态度感染。她的房间并不大，但是总是挂着一些精致的物件，有一种亮腾腾的生命之光。她没有 Chanel 的包包，没有 MB 的鞋子，但是却是我心中的女神。的确，女神可能是用钱堆出来的，但是有钱不一定就能成为女神。也许你穿着潮牌，背着 Chanel、 圣罗兰、爱马仕，但是你身上散发的都不是女神的味道。而有些女孩虽然没有珠宝，没有钻石，但是她的品行和生活品质一直都很高，该买的东西一样都没落下，角角落落都充满了幸福生活的气息，这才是大众眼中行走的女神。一个包包可能价格很高，但是你的品味和你的生活态度永远比 Chanel 和爱马仕贵得多。品牌是女神的附属品，而不是女神的必需品。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但是品味和生活态度，金钱永远买不到。愿你买得起 Chanel， 也驾驭得了帆布包。愿你被称赞为女神的时候，不只靠外表。 没错，被称赞为女神的时候，真的不只是就像我称赞我们小梅姐啊，真的，她就是不仅外表也好，哎，真是，哎，说到这个女神这个点啊，其实我可能广大的男性朋友会关注，大家都喜欢女神，对吧？但其实，在我们恋爱的过程之中吧，谁不希望找到一个哎，外表很好看，像小梅姐这样秀外慧中，像我们的周瑾这样啊，也是落落大方的这样的女孩呢，对吧？但是其实，漂亮的外表不是支撑你们俩走得更长远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真的，像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蛮有道理的。你能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包括自己的品味、你的气质，去感染到他人，同时给别人有一些哎，不光是好看的这种感觉也好啊， 带来正能量， 哎，没错， 带来温暖的感觉， 这就是一种神力， 没错。 而拥有这种神力的，我们称之为女神， 真女神， 对，真女神， 是的。 这个时候，我看到咱们这个有一些网友 也回复了咱们，说他们认为的女神啊，就是褪去光鲜亮丽的外表，却仍然散发美丽的光芒，这才是真正女神应该有的样子。哎，非常的正能量。 是，还有这个听众说哈，就一般咱们怎么定义白富美？就是肤白、貌美，然后 有钱 ，但是他这个是，你看我们这位网友就说了，洁身自好就是白，自力更生就是富，内外兼修就是美， 非常有文采。这位网友，我希望你经常给我们提一些这样的。这些经典的， 这个饱读诗书气自华， 没错。 其实读的书多，见识过的这个世面是吧？就我们经常说让大家出去走一走，可能你的眼界就会更加开阔。你从书中得到的营养成分更多，可能你的整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没错。周瑾平时爱读书吗？ 不爱。 好耿直啊， 这是，我就喜欢这样耿直的女孩， 耿直够。 我想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会喜欢诚实率真的女孩。 是的， 好吧，因为咱们这个，我看了看咱们这个时间关系，我觉得咱们得赶紧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故事了。 好， 最后一个故事也是就是真的是恋爱中真是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了。很多人都说撒娇的女孩 最好命，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来听一下下面这个故事啊。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里啊，大龄粗硬的直女汉子张慧多年来一直暗恋着大学同学兼同事蠢萌宅男龚志强，无奈对方的态度却是 就是一个男的呀。龚志祥到台湾出差的时候遇到台湾的软妹子贝贝，瞬间呢就坠入了情网了。贝贝啊是一个特别会撒娇的女孩，他们三个人一起吃兔子肉的时候，哎呀妈，好残忍，说的着她都会挤出眼泪，娇滴滴的说，怎么可以吃兔兔， 怎么可以吃兔兔， 哎呦我的妈，撒娇的女人绝对会好命。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啊。可是张慧呢完全不拘小节，一口下肚呢完全是一副女汉子的样子，在情敌面前呢就直接败下阵来了。本来以为这场一定是女汉子的败战，但是没有想到龚志祥最后呢却选择了张慧。他对贝贝说啊，虽然你撒娇撒得挺可爱的，但是呢也让我觉得很累。会撒娇的女孩固然可爱，甚至我也会觉得娇气是一个女孩子的天性，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是为了像女孩子而只会撒娇，那么在爱情里面反而会让人觉得很疲惫的。越来越会觉得真正的这个有时候女汉子啊才是更值得被珍惜的珍贵物种。她们能自己拧开瓶盖啊，自己搬东西，精神独立，不给别人添麻烦。她们虽然没有温柔的外在，却有着一颗最柔软的内心，不像她们的外表那样，对吧？而这样的女孩才是男生成长路上最需要陪伴的伴侣。不然呢就会像失恋三十三天中被大老板选中做妻子的李可一样，她的未婚夫对她的评价是什么呢？因为她很方便。哎，这个小故事不知道周瑾怎么看呀？你觉得其实里面有些话呢也有很多的比较偏激的成分，也很多值得我们去讨论。他说这个女孩啊一定要什么能够自己拧开瓶盖搬得动东西，精神独立，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哎， 这也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绝对了， 乍一看好像对男孩挺好的，就是从男性角度看，哎，这女孩确实懂事儿。但其实呢真的这样吗？作为一个男性他不应该有一些真正的包容性？ 对啊， 不应该真正的有一些自己的体贴在里面吗？ 那玉博，如果说你的女朋友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包括周瑾哈，如果你是特别独立的人的话，你男朋友觉得好像他什么都不需要依赖我，自己都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handle 得很好， 那还要我干嘛呢？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吧，我觉得有些事情男生就是应该帮助女生来做，像里面说到的搬东西，我绝对不会容许一个女孩啊在我面前自己扛着自己的行李箱子走上你的宿舍，还回上你的回家的路上。 所以你是很有保护欲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一个男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嘛，对不对？周瑾，你希望未来你的男朋友就是在你的生活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女性吗？ 其实我觉得我还算是吧。我就希望我的男朋友，未来男朋友能够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就可以了。 就是你需要， 对对对。 什么是你需要的？ 我需要他的时候我会和他说，就是在我和他说的时候他能够在陪在我身边。 那咱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你觉得你在什么时候需要你男朋友在了？ 就比如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有一些难解的问题需要他帮我的时候，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这个时候我就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了啊！如果说你伤心难过的时候是由于你男朋友导致的，而你又特别不想见他，怎么办？我就真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确实把我的女朋友给惹生气了，然后我想去哄她说：“你离我远一点，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千万不要听女孩这个时候说的话。 对。 但是你像我们这种直男心理真的是又一直来直往。 走，我不想看到你，然后你真的 走了， 那就 完了， 后果很严重。 你们二位这个女神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那你们为什么要说反话呢？既然你们真的很难过， 也不是一定是说反话，他只要跟你说这句话，就确保他多少是有一点生气的。 那生气肯定 生气，但是他就是想让你去呵护，承认错误。 这时候我想到一句经典的话：要来的不是最好的，你自己发自内心去给予的、给予的， 对， 才是女孩真正想要的。 但就怕可能双方当时都处在气头上，你也是没有办法去低这个头。 对啊，就是最严重碰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呀？也是非常尴尬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希望你哄你的时候你也很生气，你想缓一缓再去哄他，那这个缓的时间有可能就把这个你们俩这个问题又加剧化了。 所以是冷战吗？ 对，冷战。那最后呢导致双方谁都不愿意去迈这一步，最后就面临着这样分手的情况了。 这就是很矛盾的，有的人觉得要热处理，有的人觉得要冷处理。那周瑾，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一般会选择哪种处理方法？ 我觉得首先还是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的话，还是需要冷静一下。而且感情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嘛，还是要沟通。 真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感情当中要学会沟通。 对， 没错，沟通很重要，但是也有时候越沟通越麻烦。 嗯， 就是 会沟通， 哎，对，还是要讲的方式方法。 对对对对，具体怎么沟通呢？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下一期节目来给大家讲。 对，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这个时段的博虎点秋香。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好看的节目是什么呢？小梅姐， 漫游哈三天， 没错， 不要走开， 小梅姐的主打节目。 是的， 我每次下完节目都会去看。 嗯，真的吗？ 真的，让我们一起。 那你知道我上期什么？ 那个，这话就聊死了啊！好，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